酷玩，乐享生活，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把时间戴在手指上。都说男生爱扮酷，比如戴个墨镜，挂条朋克链子什么的，可现在美眉们也不甘落后。那么接下来三 C 潮流生活馆就将为各位推荐一款无论男女都适合的扮酷产品，指环时钟。这款名叫 Ring Clock 的指环时钟看起来既精致又现代感十足，不锈钢的构造让它更加的耐用耐磨。除了超酷的外观外，最酷的就是它的时间显示方式。指环上并没有传统意义的表盘，而是由三个圆环构成，分别显示小时、分钟和秒钟，通过蓝色或橙色的 LED 灯来指示对应的时间。这样的设计让它保持了整体造型的完整性，看起来就像是未来战士身上的一件超酷装备。另外，指环时钟的动力来源是依靠内部的可充电聚合物锂电池，搭配相配套的无线充电底座来进行使用的，每充一次电就可以使用大概一星期。 有态度，爱生活，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

一座城堡国王是你，我举着宝剑放出恶意，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如今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出来的财是理出来的，理财智多星。 最近我们又买新房了，所以想把老房子出租。我自己呢是想重新装修一下，可以多租点钱，可我老公认为出租房屋花很多钱装修不合算，所以想问问智多星的看法。 我比较认同你的观点，其实目前租房市场现状也是如此，没有一定装修及家具设施的出租房在租赁市场上的选择面会狭窄不少，许多房东都遇到过挂出毛坯房，引来看房的都是有群租企业办公需求的不靠谱租客，而同样地段同样户型甚至同一个小区的相似房源，毛坯房与带装修带家具的房屋之间往往会有平均好几百元的月租金差异。 嗯，明白了，那我是精装还是简装呢？关于装修方面，智多星也给点建议吧。 首先根据自己的计划来决定装修程度是出租装修的第一步，如果是长期出租可适当多投入一些，如果只是三五年的短期出租就一定要考虑回收成本的时间。另外 对于出租计划结束后是转卖还是自住，是否要重新装修及其装修要求，也都会对当前的装修标准有所影响。在具体着手装修时，应该首先考虑材料的选取问题。原则上，出租房的装修设计上应体现大众化、实用性，材料以经济实惠为主，但也不是越便宜越好。而一些电器设施方面，可以不用品牌，但也一定要适用、耐用，否则今天热水器不热，明天灯又不亮，租户三天两头打电话要求解决，无疑会十分麻烦。理财智多星提示：租房装修到什么程度才是最佳的投入产出，要视小区本身的档次及周边的环境来定位。租金价格与装修程度间的关联度也取决于区域等环境因素。 踩着颠簸的脚步。

处可去，生活还是要继续吧。走过冬夏，一路追随你，哦，如火般的奔向你，这冰天雪地，我也愈来的倔强与脆弱，哦，你可知道这勇气快耗尽我的生命吧。走进你，哦，当我伤痕累累后，你转身离去，我也拥有与生俱来的倔强与脆弱，哦，我也知道这勇气即使耗尽我生命的爱。 都是

着呢，安全带扣好了，目的地爱车宝典出发。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对5到14岁的儿童来说，交通事故是他们所面临的第二大日常安全威胁。而随着私家车在国内的普及，不少年轻父母已经晋升有车一族。那么对孩子的乘车安全，你有多少了解呢？爱车宝典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不少家长认为抱着孩子乘车很安全，除了是可以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他，但其实这样做相当危险，因为汽车在时速60公里情况下发生碰撞，会产生30G 的冲击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法抱住怀里的孩子，而车辆的中控台、前风挡玻璃会对飞出的孩子造成严重的伤害。另外，由于孩子坐得比较低，头部刚好在家长胸部的高度，因此在发生猛烈碰撞时，家长胸部会猛烈压向孩子头颈，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所以12岁以下的儿童只能坐在后排，并且还要合理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再配合安全带，才能确保安全。爱车宝典专业提醒，行车时请不要抱着孩子乘车，更不要抱着坐在副驾驶上，应该让他们坐在汽车儿童安全座椅上，这样才是最好的。 爱车宝典，让你行车一路顺畅。

简单一点，音乐轻松一点，生活快乐一点，简单生活体验。 位于太平洋布拉斯岛的深海海底，有一块巨大的方石，被人称为魔方石。魔方石直径7米，高82米，它的存在搅乱了那里的世界。居住在那里的鱼类本来相安无事，很少相互侵犯，但只要游到魔方石的附近，不管什么样的鱼种都要改变性情，与其他鱼种发生生死冲突，就像染上了一种魔力。原来魔方石本身有一种吸附力，会把一些小鱼吸附在石壁上，这些小鱼经过氧化会变成一种十分可口的食物。不仅如此，魔方石的石缝里有一股股温暖的泉水涌出，还藏有许多的洞穴可以做窝。更神奇的是，石柱的表面还布满了一种可以发光的水晶石。这种水晶石对鱼的刺激很大，可以使它们精神起来，因此鱼们只要游到魔方石的近前，便会产生占有欲，相互争夺领地。据西方魔法书上描绘，凡是可以占有的东西都会出现魔方现象，只要是生灵便会因为魔方的存在而失去理智，付出代价。简单生活格言，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到处都有魔方石，要想躲开魔方的漩涡，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魔方，离开魔力所照应的范围。这个之难在于人的抵抗力总是远远小于魔力的诱惑。